这首歌曲呢是由于文文演唱的最新单曲《门前雪》，收录于于文文《木间剧》专辑。这张专辑呢给人的感觉就像你忽然在某个下午误入了一个戏院，灯光暗下，幕布拉开，你会发现每一个短剧的主角都是自己，仿佛你在生活当中所经历的、所拥有的或是即将遗忘的，都可以在这首歌曲或者这样的一台戏剧当中找到答案。那伴随着这样的一首歌曲，也开始今天的资讯。最近国内首档全明星拳击竞技综艺《全力以赴的我们》正在播出，由张绍刚担任首席加油官，23位来自各行各业，包括奥运冠军、大学教授、影视演员、舞者在内的拳击爱好者，在综合格斗世界冠军张伟丽以及3位拳击世界冠军徐灿、熊朝忠、张小平的指导下，营造最具冲击力的拳台 battle， 在奥运年唤醒大众的拼搏精神，展现挑战自我、永不言弃、从心出发的榜样力量。再来看另外一条资讯，最近由郝万军执导、李浩轩、夏一瑶等人主演的年代剧《铁道风云》正在央视八套播出。这部剧呢，讲述了1927年的东北，曹墨菲等人为了修建一条属于中国人自己掌控的铁路，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浴血搏杀的故事。再看下一条资讯，庆祝新中国成立72周年原创交响乐《美丽山河》与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音乐会今天晚上7点半在国家大剧院演出。原创交响音乐会《美丽山河》呢，是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庆祝建党100周年系列艺术作品之一，以现实主义题材为主要背景的交响乐创作。那么作品呢，采用交响乐与中国民族文化元素创新交织融合的手法，把新时代民族团结、山河秀丽、国家昌盛的和谐景象别开生面地展现出来，实现用交响乐抒发民族情感这样的一种方式。再来看下一条资讯，最近由马明执导、林更新、吴谨言、吴奇隆等人主演的电视剧《我的砍价女王》正在东方卫视播出。这部剧呢，主要讲述了长盛集团总裁盛哲宁因为一场误会与砍价师夏浅邂逅，两个人呢共同成长，一道解决彼此生活中诸多谜团与困境，成为甜蜜爱情伴侣的故事。那么接下来就来听一听由吴谨言演唱的电视剧主题曲《慢慢热》，体会剧中的甜蜜爱情故事。歌曲过后也进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单元，今天带大家走进灾难电影，看看电影中的人类是怎样的舍己为人，闪耀人性光辉的。 你用爱我这个方式教会我对世界和自己诚实，细心拥有每个简单日子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要不是你那么坚持，我不会懂爱情是什么样子，多少岁也不迟，我们这次陪爱慢慢从学步开始。爱要慢慢热，慢慢走着，慢慢热，平凡变深刻，慢慢的我们越来越像了，两颗心都清澈。就算积压成皱褶，也是一生累积的快乐。要不是你那么坚持， 我不会懂爱情是什么样子，多少岁也不迟，我们这次陪爱慢慢从学步开始。爱要慢慢热，慢慢走着，慢慢热，平凡变深刻，慢慢的我们越来越像了，两颗心都清澈。爱要慢慢热，才领会心得，慢慢的找到天使乐，闪光的就算既然沉重着，也是一生累积的快乐。热气球里天空最近的地方，我曾亲手交给云里的愿望，所以后来我们淋过的那场雨，全都是我大声在说爱你。 这首歌是由吴谨言演唱的《慢慢热》。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单元啊，首先要说到的是一部剧情灾难电影，叫做《风暴》，这是由李俊执导、朱一龙、黄志忠、陈数、焦俊艳领衔主演的一部剧情灾难电影，已经在上周的时候上映了。这部影片讲述了受全球地质变动影响，一场史无前例的地质灾害在云江县城突发，居住其中的160,000人即将被吞没。危急时刻，以小红和老红父子为代表的铁道兵挺身而出，展开生死救援的故事。那么今天的话题讨论就带大家走进灾难电影，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电影当中的这些人类怎样舍己为人，闪耀人性光辉。首先要说到的自然是泰坦尼克号了。泰坦尼克号因其悲壮的沉没而为世人所熟知，然而极少有人知道的是，中国也有一件能被称为泰坦尼克号的太平轮事件。它发生在1949年的1月，是由上海驶往台湾基隆的中联轮船公司客轮太平轮因为超载，夜间航行未开航行灯而被撞沉，导致船上近1000名乘客罹难。时至今日呢，仍然也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题材。吴宇森执导的太平轮系列电影就是对这一事件的一个反应。由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华谊兄弟传媒集团联合出品的这部电影，是集战争、爱情、灾难多位元素于一体的一部影片，由章子怡、金城武、黄晓明、宋慧乔等人主演。影片呢，以太平轮为线索，讲述了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国民党将军雷一方、护士于真以及台湾医生严泽坤三个人在战争年代的各自的爱情故事。当时呢，战争即将结束，国民党军全面溃败，这艘船就成为了最后的希望。没想到意外的沉船改变了所有人的命运，船上近1000人绝大多数都在海难中遇难。如果说太平轮是怎样营造出一种生与死的凄美景象，那必然是在大灾大难面前人类至高无上的爱情。纵观这部影片，爱恨交错，雷光石火，更像是一场有关生命和爱的轮回。最后随着一艘名为太平的大船分离或相遇，这也昭示出一个与爱有关的秘密。其实每一次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明显看得出吴宇森导演想把那种发生在大时代背景下的沉船故事做得轰轰烈烈而又壮观催泪。这种柔和战争、爱情和灾难等多种元素的大戏，彰显了导演的情怀与气魄， 也正是因为这种至高的主题，反而使其情节上的不足得到了弥补。太平轮的主题曲采用的是李健演唱的《假如爱有天意》，歌词体现了李健这位音乐诗人对于爱情信义的理解。温情优美的旋律伴着他柔情无限的演唱，在婉转低回之中动人心弦，和太平轮的灾难悲情映衬的是天衣无缝。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静静地欣赏这首歌曲。 有多少爱恋只能遥遥相望，就像月光洒向海面。年少的我们曾以为相爱的人就能到永远，当我们相信情到深处在一起，听不见风中的叹息。谁知道爱是什么，短暂的相遇却念念不忘，用尽一生的时间 今生无处安放，冥冥中什么已改变。月光如春风，拂面。 这首歌是由李健演唱的《假如爱有天意》。一段优美音乐过后，我们再来看一部著名的灾难电影《釜山行》。这部影片是由严相浩执导，孔刘、郑玉美、金秀安等人主演。影片讲述了单亲爸爸石宇跟女儿秀安乘坐 KTX 高速列车前往釜山，列车上呢，由一位少女身上带来的丧尸病毒开始肆虐且不断的扩散，列车在顷刻间陷入了灾难的故事。有人说啊，《釜山行》是一部定义人性的电影，这种设定打破了以往的灾难片末世求生。而这一切当在火车上遇到第一个走路七扭八扭的女子的时候，就已经在被点醒的路上，浑身不受控制，血管发黑，当毒素遍布了全身的时候就开始咬人，被咬到的那个人也会变得跟他一样开始咬别人，就这样一个传一个，感染的人是越来越多，逃脱的几率也就越来越小。父亲保护着他的女儿，有一个中年男子跟上来，走到楼梯下发现整个军队都被感染了，他们拼命地向反方向逃跑，还是有很多人被咬，有一部分人跑到一个门后面暂时保住了性命。整部影片就是在这样的紧张气氛中进行着，持续的打斗与逃跑，在过关打怪中度过一环又一环。我想这样的语言里除了无奈，更加是充满了绝望。观众永远都难以想象身处险境中的人当下的思想与行为，我们可以靠自己社会阅历带来的经验进行分析，但是当你真正的处在那个环境当中时，那个瞬间的直接反应绝对不是可以进行深入思考之后发出的，所以那个时候才是最直接的反映人心与道德的瞬间。《釜山行》这部影片的最大意义是坚信在一个崩坏的末日来临前的恐怖环境当中，人之所以为人，是出于对弱小者的庇护，对同类人的援手，对陌生人的信任，乃至于对人类阴暗面的失望，他们共同组成人类本身的丰富面貌。在影片的背后，观众会看到韩国导演对人性的考量，看到完全国际化的运作以及辛辣入喉的黑色讽刺。《釜山行》绝对不是纯粹的卖弄血腥的丧尸电影，在长达两个小时的电影当中，主角们不但一刀未斩，更一枪未发，在丧尸类型中可谓是非常的创新，不但在表现手法上全面吸收了欧美丧尸电影的商业公式，更成功借丧尸题材反映人性丑陋和韩国的社会问题，也是非常值得观众的深思。 Aloha, oi, e que o na o na noho, e kali po, one fond embrace, a hoi a e a.Until we meet again. 这首歌是电影《釜山行》当中的一首插曲。当然了，灾难带给我们的如果说只有悲伤与黑暗，那就毫无意义。人类面对灾难，倘若只有愤怒与抱怨，那么受伤的永远也只有人类自己。让我们再来看这部改编自真实事件的灾难电影《中国机长》，由刘伟强执导，张涵予、欧豪、杜江等人主演。影片根据2018年5月14日四川航空3U8633航班机组成功处置特情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中国民航英雄机组成员与119名乘客遭遇极端险情，在万米高空直面强风、低温、座舱试压的多重考验，最后平稳降落的故事。不同于太平轮时间久远的豪华游轮失事，中国机长中搭乘飞机这件与普通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事情，再加上真实事件，让灾难片惯有的惊心动魄成倍的放大。客舱冲突这一幕是整部影片矛盾的高潮，不同的乘客在事故当中做出了不同的反应，有恐惧，有疑惑，有冲动，也有配合。当事故刚发生时，乘客有一点紧张和不安，在空姐的引导下，大家的情绪还算稳定，但当氧气面罩弹出，飞机进入盘旋时，大家压抑的恐惧到达了爆发的临界点。而导火索就是外国乘客在质疑飞机为什么在盘旋而不是飞回去，另一位乘客则站起来要冲进驾驶舱，此时所有乘客的情感都被这位冲动的乘客引爆，有大哭的，有绝望的，当然也有冷静配合的。空姐说的话同样也是打动人心，我们每个人都经历了日复一日的训练，就是为了能保证大家的安全，这也是我们这些人为什么在这架飞机上的意义。我们也是儿子、女儿、爸爸妈妈，我们的家人也在等着我们，我们会一起回去。中国机长可以说把更多的镜头聚焦于机组人员在面临危难时的精神品格和职业操守，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灾难片。影片从不同角度对英雄进行了解答，英雄机长刘传健举重若轻的胸襟也在影片当中得以展示。他在影片结尾处说，敬畏生命，敬畏职责，敬畏规章，让影片的主题再一次得到了升华。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浩洋，代表编辑袁硕感谢您的收听。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节目最后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曲，歌曲就是由高歌演唱的电影推广曲《无畏》，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天高海阔像浮一场梦，别丢下年轻的笑容，追逐闪光线，把成长定格，只因为汗水浸透的每一刻，勇敢的理由，勇敢的理由，总为你有，只愿做你的英雄，生命努力绽放，不怕狂风暴雨，守护着梦。执着的 只愿做你的英雄，生命努力绽放，不怕狂风暴雨，守护着梦想，轰轰烈烈坚定每个执着的方向。只愿做你的英雄，生命无畏绽放，带你看那穿越阴霾的光芒，迎着太阳，我在你身旁。这是 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 请听歌曲《百年再起航》。